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在课本上画记忆里朱守诚的房间布局图。这堂课讲文言文，无聊至极。同桌用不锈钢水杯反射着窗外的光线。玩得腻了，转头见池小池画得起劲儿，就问他： 你画什么呢？ 老王的背阔肌。 老王是台上正讲的激情四射的语文老师，腰围1.6米，中年男人特有的一整块腹肌随着他的动作悠悠发颤。同桌顿时兴趣全无。他闲了一会儿又说： 昨天你干嘛去了？ 我发现自己重生了。 扯呢，那你告诉我下一期彩票号码是多少？ 你这个人真的是低级趣味，就不能有点高级的追求啊？比如问问咱们那年高考的作文题，我也就记得这个了。 我要是有了钱还高考个屁啊，我买俩文凭，一个北大，一个北大青鸟，进可攻退可守。 池小池头一次发现自己的同桌是个人才。楼哥去世前，他总和楼隐一起玩，看同龄人就像是看一群小鸡崽子。楼哥去世后，他心里什么都没了，1000、10000个人从他面前走，鲜少有人在他心上真正过过。经过一场友好的开场白后，两个人开始了传统的民间课堂娱乐项目——五子棋。池小池是圈方，同桌是插方。 以前没见你跟我说话，我还以为你烦我呢。 开玩笑，班里哪个男的不烦你？ 为什么？因为我长得帅？ 滚！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咱班男生暗恋一个女生，一个女生就说她有喜欢的人了，问是谁，答你。操，你起码绿了咱学校一半的人。 冒昧问一句啊，我绿了你吗？ 没有，目前我就挺喜欢我自己的。 那你不讨厌我？ 现在不讨厌了，因为我发现你也是个神经病。 池小池礼节性一笑，在打好的网格上把五个圈连了起来，他们短暂的友好关系宣告破裂。初夏的暑气慢慢在教室里积攒起来，期末考后的补课大家都上得心不在焉，即使知道还有一年就要面临人生里第一个重要转折点，大多数年轻的心也都不肯安分下来。讲台上的老王扯了白毛巾擦汗，他一身正装都湿透了，汗津津地贴在身上，但这也不妨碍他中气十足地训斥上台写板书的学生： 你那字儿是老母鸡鸡爪子刨的呀，这是中文还是英文啊？ 教室里传来哈哈的笑声，电扇又要坏了，转得有气无力。语文课是连上两节的，下课铃响后，男生们受不得热，一股脑地涌出去透气。池小池和他的新朋友跑去了刚开的小卖部，用一根老冰棍弥合了友谊，顺道给老王带了一瓶冰水回来。年轻的小男生吃冰淇淋都是大口大口的，咬嚼吞，好像身体里有一团急于扑灭的火。老王坐在讲台边吓唬他们： 吃吃，一会儿叫你们班主任看见，给大家一人买一根。 一瓶冰水正裹紧在老王湿漉漉的白毛巾里。楼隐无声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轻轻含了笑。 哪怕在看向自己手头正查询的资料时，他仍是掩不住唇角的笑意。朱守成的儿子工作极其光鲜，供职于一家著名的医药公司，现任医药销售经理。根据这个公司在市面上的各项活动痕迹推算，这个医药公司可能准备在纽交所上市，并趁此为美国分公司输送一批新鲜血液和人才。本来朱守成的儿子朱之行已经打算提交赴美的工作申请，但因为老父突然出事，他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，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娄颖花了半天时间，对他们公司庞大的业务数据库进行了梳理。然而，他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朱之行的工作电脑，点开了他正在撰写的赴美工作计划，对许多细节进行了精细完善的修改和补充。以前的任务总是迟小池亲力亲为，这次娄颖想要代替迟小池，完成他们两个的复仇。等他修改完，迟小池也放学了。迟小池走到校门口，发现娄颖的确不在外面时，竟然有一点小小的失望。他明明知道娄颖就在他的身体里，只要他叫一声，耳边就会响起他的声音。但那种感觉和真正看到他的感觉还是不尽相同。他想多看一看娄颖，真实的，可以触摸到的。但他马上就开始笑话自己的矫情。同桌的家和他在同一个方向，至少有800米的同行路。这还是迟小池自8岁后第一次尝试和别人一起回家。不急着回家见到楼哥，不急着抓紧时间写完作业，然后和楼哥打游戏看电影，而是可以慢吞吞地聊着无聊的天，打发着无聊的时间。这种感觉对迟小池来说很是新奇。他和同桌沿着巷口往前慢慢走着，把一颗石子从校门口一路往前推。而没有了娄颖的提醒，他丝毫不觉那个刚刚叫他有些失望的人正跨坐在一辆自行车上，在巷子的另一头静静地笑望着他。以前娄颖有利用废旧材料做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的雄心壮志，现在他花了一整日的时间整理了朱守成儿子的资料，修改调整了他的工作计划，并找齐了工具，做好了以前自己没有机会做好的自行车。池小池不想他去接，但是他却想早早地看到小池，又不想破坏他今日缔结的新友谊，所以他瞒着池小池偷偷跑来了。巷口很窄，池小池和他的新朋友很快就在那一头消失了。少年骑着一辆自行车，沿着那头的池小池的行动轨迹行进，按着车铃避开买晚市菜归来的行人，在下一个巷口前停住，单脚坐刹，等待着池小池出现。大约4分钟后，池小池出现在了巷子那头。他买了一根盐水棒冰，正咬着一头，偏着脑袋跟身侧的同桌说着什么。娄颖只看到了他的侧脸。他又一次消失后，娄颖又一次出发，在下一个路口等待一个再见。下一次池小池再出现时，他就是孤身一个人了。同桌回了家，而他叼着吃了大半的盐水棒冰，站在巷子那头的垃圾桶前，加快了吮吸的速度。娄颖正好奇他在做什么，池小池就把吃完的冰棒塑料壳往垃圾桶里一扔，拔足往前狂奔而去。他想早点回家看到娄哥。娄颖隐隐猜到了什么，心尖儿像是蘸了一点蜜，甜的一软。池小池跑得不慢，娄颖甚至需要加快速度才能保证与他平行通过同一条巷子，看一眼他的侧脸。夕阳下的两个人，一个在那边跑，一个在这边追，只是为着在同一条巷道里瞄一眼那张微汗的侧脸。娄颖自己都觉得自己这样太傻气了，太没有效率。按照效率最大化进行计算，在池小池和同学分开后，他就该骑过去 载着小池回家，创造更多的相处机会。但感情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计算公式，他就想远远地看着他，猜测着一向之隔的那头，那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。想着想着，心就像是天际带着毛边的夕阳，奇妙地和他融化在了一起。